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把手机放到里边，看了一眼对面一脸调侃的复制，无奈地耸了耸肩。 唉，现在人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扭转乾坤了。 可惜黑白没有那么容易被颠倒。复制笑了一下。 有追求是好事。 对此新建的反应是不予置评。他帮复制把东西收拾好，然后换了睡衣。这个时间其实有点尴尬，吃中午饭已经晚了，吃晚餐又早了。复制收拾完东西就干脆窝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新建钻进了浴室洗了个澡，出来的时候催他也去。 你平时不是特别怕热吗？ 复制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我不热。 洗个澡多舒服，走。 一边劝，新建干脆去拽他。复制被硬拖起来，然后推进了浴室。衣服还没拿就被新建一下关上了门。 洗吧。 被塞进浴室的人无奈地叹口气，然后高喊了一声： 唉，给我找衣服。 过了一会儿，新建打开门把浴衣递给了他。所谓司马昭之心，复制一边洗澡一边忍不住地想笑。复制的这个澡洗了半个多小时，出来的时候看着新建弄了点零食摆好了一桌。 干嘛？ 我问过医生了，他说你适量饮酒是可以的。 新建说完就倒了两杯红酒。 庆祝你出院。 复制什么都没说，走过去坐下，拿过酒瓶看了一眼。 这酒不便宜啊。 那是，自己喝怎么能喝便宜的。 新建举起了杯子碰了一下复制的。 希望咱们俩这辈子谁也不进去了。 他对面的人抿了一口，然后笑了。 怎么什么话到了你嘴巴里都特别难听，进医院都跟进监狱一样。 你这条件反射了啊，换个人听肯定不是这味儿。 新建说完这句，突然毫无预警地扯过复制，贴着他把含着的酒硬喂了过去。看着红酒顺着复制的嘴角留下了一道红印，眼底一沉。被突然袭击的男人差点呛到，他皱了下眉，把那口酒咽了下去。 你疯了。 新建还压在他身上不肯起来。 我在医院就一直想抱你。 他一边说一边把复制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力气大的让他自己都开始疼了。 你大爷的，吓死我了。 本来还准备挣扎开的动作，在听见新建这句若有似无的呢喃之后停了下来。复制叹口气，回搂住压在自己身上的人，两个人就这么静静地抱了很长时间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新建才轻轻地撑起自己，很轻很轻地吻着复制。两个人一个半躺在地上，一个就着高度的优势深深浅浅地细吻着，直到听见对方被惹得有点不爽的轻哼，才真正的落下，开启对方的口齿，肆意放纵的长驱直入。客厅理所当然的开始升温，新建吻到心满意足才微微坐起来，随手又给复制倒了一杯酒。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无非就这么几种，调节气氛的手段也无非就是这么几种。复制也没拒绝，一口喝完了才突然笑了一下。 我说咱俩没拼过酒吧。 认识这么长时间，虽然在外面喝醉的经历都有过，但是两个人对饮好像没试过。新建摇头。 没有。 力气都用来对付外人了，内部从未发生过矛盾。复制拿起酒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 那今天试试呗，谁输了谁就在下面。 他说的时候表情还是很淡定，因为复制喝酒上脸， 虽然才不过几杯，但是折腾了一会儿已经有点红了。新建看着他的样子就觉得有点忍不住了，虽然那句谁在下面稍微刺激了一下他的神经，但是终究还是点了点头。 你到时候别后悔。 新建的酒量在朋友圈里绝对算是好的，因为自小家里人就带着喝，都说男人不喝酒会被人挤兑，所以打从他六七岁就开始上酒桌了。理论上他绝对是比傅志能喝的，实际上也确实是，但是最终却是他先阵亡了。酒后来都是新建倒的，随着次数的增加，后来的演变趋势是新建杯子里的酒越倒越多，傅志的却越来越少。他倒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想到傅志刚出院，所谓适当的明显不包括喝醉这种程度，所以新建差不多是在喝到第五杯的时候就开始后悔，挨到第十杯干脆把杯子往旁边一扔，自己躺在了地毯上。 算了，你来吧。 傅志一直喝得面不改色，甚至很规矩，新建给他倒多少他就喝多少，看着对方越喝越暴躁他也不出声，一直到新建把杯子扔了他才笑着压过去。 这是你自己主动认输的。 躺在地上的人其实有点喝多了，半眯着眼睛看他。 我现在反悔能取消吗？ 不能。 本来从一开始就打的这个主意，傅志这时候绝对不可能鸣鼓收兵。新建一时间有点尴尬，他僵着表情看着傅志逐渐在眼前放大的脸，接吻的方式突然换了主场，他被动的有点难受，最后还是忍不住扣住对方的后脑狠狠地回吻了回去。他的霸道几乎是深入骨髓的东西，任何挑衅性的刺激都会引起他的本能反应。傅志不急，他任由新建折腾了半天才放开自己，两个人的距离太近，带着酒气的鼻息喷在对方的脸上很痒。新建不着痕迹的微微侧下了身，刚刚结束的吻顺着傅志的下颚弧线开始往下游走，傅志就由他半搂着，感觉对方的手在自己身上不断的试探着路线，发觉到他没怎么反抗之后，游动的幅度越来越大，等到浴袍被脱去一半的时候，他也主动去脱新建的，只不过他脱得比较有技巧。反正当新建意识到自己动起来有些不太顺利的时候，傅志已经把两个人的位置都调整好了。 你 脸色有点难看，新建怔了一下，发觉竟然挣不开袖子被缠在一起的睡衣。这个技巧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学过，只不过年代太久，他只记得怎么绑，不记得怎么松啊。半压着他的傅志嘴角的笑容有点复杂。 对你这种人，约定就是要付诸行动， 不逼到死胡同新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。新建的双手都被背在后面，这么压着很不舒服，他往上半抬了一下身子。 这么太别扭了，你先把我松开。 不过傅志只是点了点头， 嗯，是有点别扭。 然后毫无预警的把新建翻了个身，换成了面朝下的趴在地毯上。 舒服多了吧？ 舒服个屁啊！ 忍不住吐槽，新建还在不停的在挣，想用手腕的力量把衣服扯开，但是这玩意儿绑完了比绳子结实，折腾到了最后发觉根本毫无作用。傅志沿着他的耳后一路吻到了后腰，比起新建他明显是温柔派的，吻落得很细，情动的似乎每个呼吸都清晰可述地表达着他的欲望。新建被他这么弄得浑身难受，背不停地笔直。 你放松点。 我被这么绑着怎么放松？ 那你就绷着吧。新建，跟男人在一起就是这种感觉，后悔吗？ 蓄意地掌控着对方的欲望，傅志不急着直接接住新建，贴在他的耳朵一字一字地说清楚。 我给过你两次机会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